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十五集。迟志涵咬着下唇，纠结了一下。昨天齐鹏交代过他，说完菜名就可以退场了。但是现在屋子里的温度待久了真的可能会中暑。 我 犹犹豫豫的，心里面叫嚣着不要多管闲事，却又想到他这一个月来的照顾，自己还义正言辞的和齐宁齐鹏说过他做事是凭良心的。迟志涵咬咬牙一口气说完， 这屋子里温度太高，窗户全部关着不透气，不适合养病。我把最靠近门这边的落地窗开一小半透透气好不好？窗帘还是拉着，就是开一小半窗好不好？你同意的话就再敲一下床头。那开四分之一？ 床上的那个人又悉悉嗦嗦地轻敲了一下床头，不情不愿的，声音都带着闷。迟志涵莫名地被戳中了萌点，开窗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带着笑。 外面种了很多的栀子花，特别香，我这几天晚上睡觉都舍不得关窗呢。夏天最好了，过了夏天就是秋天，好多果子都熟了，可以做很多菜。 迟志涵很快拉好窗帘，等到屋子里恢复黑暗了才转头看着床。 我预定了一些河北青龙的板栗，过段时间夜宵可以做栗子羊羹吃。 床上鼓鼓囊囊的人影动了一下，迟志涵嘴角扬得更高。这人挺馋的，喜欢吃不太甜的糕点和肉类，每次他报菜名的时候是摄像头动得最快速的时候。 粥要趁热喝哦，喝完就放着，我过两个小时来收。 迟志涵重新穿好鞋子，带上门之前想了一下， 你想吃什么留个字条在吧台上，我明天做。 在门口又磨蹭了一会儿，确认刚才开的窗户大小不会有风吹进来后，迟志涵才悄悄带上门。咯哒一声，屋子终于恢复了安静，还是一样的漆黑，却隐隐有了点青粥夹杂着栀子花的香味。齐成在薄被里拱了拱，似乎想要缩到更里面，拱完之后安静了一会儿，又动了动，那双苍白的手从被子里伸了出来，用力地拽着被角挣扎了一下，终于坐起身，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赤着脚走到吧台前。齐成脸色并不好看，赵医生这次仍然没有给他用药，昨天一天只是挂了葡萄糖，刘妈妈带过来的三餐一口都没吃，陷入自闭症状之前明明有些饿，却一直到迟志涵提到腌萝卜的时候才突然有了些食欲。坐在吧台椅上挑了一块腌萝卜放入口中，很酸，带着朝天椒新鲜的辣椒香味，面无表情地嚼了两下，然后安安静静地拿起筷子，坐在黑暗中藏在阴影里，一点点吃掉桌上的东西。胃里面开始变得暖和，齐成吸吸鼻子，闻着空气里面隐约的栀子花香味。花园里面种了很多栀子花吗？他住了十年了，居然一直都不知道。喝掉最后一口粥，齐成拿起一旁的餐巾纸擦嘴，眉头紧紧蹙起。迟志涵很讨厌，话太多，多得没有空隙，突然安静之后，空气会像凝固了一样变得越来越重。放下筷子，对着空碗想了一下，破天荒地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碗放到厨房水槽里，毕竟那个人不是从小照顾自己的刘妈妈。眉头蹙得更紧，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并不正常，容易烦躁， 想问题会变得特别负面，在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脑子里却有一个小小的角落一直考虑是不是应该把碗洗掉。像是悲剧电影里突然多出来几分钟黑白喜剧默片。终于烦躁了，赤着脚离开那个让他头痛的地方，经过电脑桌的时候绕过去打开了监控。屋子里因为亮起的显示屏有了一些光亮，凝固的空气也因为迟滞寒在对面收拾锅碗瓢盆的声音开始恢复正常。齐成又缩在了电脑后面的那张躺椅上，抿着嘴看着其他按着的电脑屏幕。他看起来真的像是怪物，眼睛凹陷，脸色发青，嘴唇因为缺氧而变成了奇怪的灰紫色，头发乱七八糟地盖住半张脸。他伸手拉住了一缕头发，用力扯了一下，痛得嘶了一声。被自己这种时候居然有痛觉这件事情吓到，傻愣愣地睁着眼睛。 咦，你开摄像头啦？ 迟志涵的脸突然在镜头里被放大，他皮肤很好，粉嫩嫩的，透着健康的血色，眼睫毛很长，隔着高清摄像头都能看到因为睫毛过长投射在脸上的阴影。齐成怔怔地看着，脑子嗡嗡作响，刚才要不要洗碗的执念还在，烦躁还在，为什么有痛觉的疑问还在，现在又多了一丝奇怪的情绪。他想用手指去戳一下迟志涵看起来软乎乎的脸。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情绪？因为迟志涵的脸看起来太白太软吗？没有吃饱？还是想吃面食了？ 应该吃完了吧？那我过来收拾碗筷。 迟志涵看着摄像头半天没反应，看了看时间，站起来往门外走。迟志涵说他要过来，脑子已经彻底乱成一团浆糊的齐成下意识地又给自己多加了一条信息，然后眼睛突然睁大，迅速地站起身。躺椅因为他的大动作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黑暗中只看到一个高个子长手长脚的快速跳回到床上，缩回到最初的状态。身体一天未进食，加上发病后的脱水，突然的大动作让齐成喘得瞪大了惊恐的眼睛。这是怎么了？心跳如鼓，脑子里仍然混乱到嗡嗡作响，却莫名在一起他之前在黑暗中那一声很轻的呼痛声。手下意识地伸了出来，按下了床头的夜灯开关，屋子角落里一圈暖黄色的灯光亮起，并不太亮，但用来照明应该足够了。迟志涵走路的时候不爱看路，很容易撞到桌角。在门外响起密码锁开锁声音之前，齐成悄悄把被子拉开一条缝隙，透过昏黄的光线又确认了一遍照明。门就在这时候被打开，外面的日光让他眯了眯眼，看到一双穿着毛茸茸拖鞋的脚踝。齐成迅速放下被子，黑暗中仍然是他熟悉的闷热的安全的感觉。他却突然放空，之前嗡嗡作响的脑子似乎被人按下了静音键，只能很清晰地听到迟志涵关门的声音。他拉着拖鞋走出玄关停住。 你开了灯啊？真好。 齐成的手指无意识地弯曲了一下，呼吸放轻，闭了闭眼，眼睫毛划过被套，痒痒的。又是一阵塌拉着拖鞋的声音，迟志涵走路姿势懒洋洋的，前脚贴着后脚，拖拖踏踏，漫不经心，所以特别容易磕磕碰碰。他似乎在客厅中央站了一会儿，吸了吸鼻子，才往吧台方向走。 齐成皱眉。因为敏感的性格，再加上需要研究迟志涵的微表情做素材，他很清楚迟志涵的小动作。他在很尴尬的时候会吸鼻子，在对门做菜开小差导致锅里的汤煮沸溢出来的时候会吸鼻子，接电话对方吐槽他现在的老板太诡异的时候会吸鼻子。他刚才在客厅中央看到了什么，不安地动了动，衣服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大声。齐成脸红，冷汗又开始往外流。 我看到监控屏幕了，亲眼看到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收拾碗筷的声音听起来很清脆。迟志涵说完这句话后就没有再开口。齐成在被子里的冷汗越流越多，呼吸声变重，身体又一次因为脱水觉得眼前发黑。他似乎出去了，门被带上，屋子里再一次安静。可是齐成却动不了了，再一次脱力，躺在床上喘得像一条离开水的鱼。监控里也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看。在对面设监控，本意是为了这本漫画，之前请的私厨都是男人，齐宁又特意叮嘱过对门的人怕吵，所以他们的态度也一直都是公事公办的，他从来没有觉得监控有什么不妥。但是迟志涵和他的互动让这一切变了质。监控早就已经不完全是为了看他做饭了，迟志涵把大部分的活动时间都放在了客厅，用摄像头交流的那段时间，他甚至会和迟志涵一起看完一部电影。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互动，哪怕心里知道不妥，今天还是因为屋子里太安静，下意识就打开了，也难怪迟志涵会尴尬。迟志涵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被侵犯？想象像他这样的怪物藏在阴暗不见光的角落里，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样的画面让齐成觉得难堪。齐成仍然在喘，眼前一阵阵的晕眩发黑，却咬着嘴唇坐了起来，因为咬着牙关太用力，嘴里甚至尝到了血腥的味道。他想去关监控，难堪的全身都像是有蚂蚁爬过，又像是赤身裸体被晾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发病后的负面情绪终于彻底侵袭了他的理智，他感觉自己呼吸粗重，眼前一阵阵发黑后，那片黑色慢慢变成血红，所以他没有听到密码锁再一次打开的声音，打开门后突然亮起来的亮光让他下意识地转头，背着光他只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迟志涵看到监控屏幕的那一瞬间心情复杂，不管是一个月的临时合同还是现在一年续约合同，他都没有对这个监控提过任何异议，哪怕心里已经知道这个监控早就已经不是观看做菜过程这么简单了。这监控是对门这位查看外界唯一的出口。一个人住在那么空旷的屋子里，蜷缩在楼梯后面的床上，拉上所有的窗帘，杜绝任何光亮，看起来绝望无助，却仍然会忍不住打开监控屏幕。这样的举动看起来像是求助。一个不想被拉入黑暗深渊的人做出的隐晦但又是迫切的求助举动。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